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每天都在。慢慢呼吸， 开场曲来自蔡依林带来的《愈慢愈美丽》。如果说你总听我们的活力派节目呢，会发现Jolin 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频次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当年呢，这个在这张专辑《花蝴蝶》的，不管是从造型还是设计以及舞蹈的学习方面，Jolin都非常努力啊，包括宣传宣发等等的。所以当时《花蝴蝶》这张专辑的这个销量是真的让很多人非常满意。而且很多喜欢Jolin的歌迷也说到了，说这个专辑收割呢可能略有点仓促，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份努力的这种心意和态度，所以反而让很多人看到了他在之后的对音乐方面的一些转型，以及在未来发展当中的一些考虑了。所以感觉到啊，潜力股蔡依林从2000年初到现在一直是在不断的进步的。 OK， 我们继续来听吧，在活力派的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你好，我是思萌。 想我，只想仰望我，留下的无数个回忆，留下的无数个泪滴，又流个不停，流个不停，不能再想我，只想要忘记我，你怎么能忘？让自己忘过。 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搞不好我已无路可退，无时无刻都不断相随，日日夜夜我都念念不忘，是我唯一剩下的完美，留下的无数个回忆，留下的无数个泪滴，又流个不停，流个不停，不能再想我，只想要忘我，一片燃烧过的森林，留下的疼儿的安静，重复的声音，不要再听，不能再想我，只想要忘记我，你怎么能忘？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 让自己忘我。 走，是因为长夜太久的一路奔走，其实是心里头的期待却破晓时候，就连闪烁的眼眸都像默念着魔咒。 最后半夜空当作枕头，让视线银河漫游，偌大的宇宙装得下每种渴求。 最后我知道在这片黑暗的背后，望得见那光的入口， 看天边闪烁，不小心一刻在倔强的刺破夜色，看天空错落，我小心苛刻在左右着释放余热， 看天空夜色，我小心一刻刻拼图上一抹坚定炙热，我全希望的你我为眼前一切皮肤狂热， 举起了盒子右手彼此远远的问候，像飞进夜的海鸥，翅膀的使命是冲进白昼。 我相信哪怕小时候也是在焦急的等候，我们不会有白天停留，冲向尽头那光的街头， 天边闪烁，不小心一刻在倔强的刺破夜色，看天空错落，不小心刻刻在左右着释放， 色彩去拯救世界的哀愁，用我们那光的温柔拼凑， 看天边闪烁，不小心一刻向黑暗背后，光在倔强刺破夜色，天边错落的不小心一刻一刻，像一团火在烧流，这是风雨色，不小心一刻刻 这是来自 Rise 在成团一周年的时候推出的专辑《要为名》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破晓星》。整张专辑呢是这个三首团体歌曲还有三首小分队歌曲组成的啊。当然了，就是用这种不同的曲风和思考向大家来展示在这一年成团以来呢11位少年的成长，也展现了这些少年们即便是面对黑暗也无所畏惧的态度，就是要用自己非常非常燃炸的那一面像药一样去冲破黑暗啊。当然最后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更多的是那种在天光乍现破晓之际呢以药为名开启了更为闪亮的征途。 OK， 我们继续来听吧，在下半时段还会有更多的一些精彩内容和你分享。 Thank you. Bye.

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OK， 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在今天我们持续来跟各位分享啊，就是在最近开学季之后呢，家长和孩子们如何注意保护这些在校青少年的健康。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有 80% 的在校青少年都没做到的一件事啊，每天至少运动一个小时。你要知道，对于孩子来说呢，运动的好处不光是体现在促进身体健康方面，我们要记住五个字，运动是良医。首先好处分为，比如说促进新陈代谢啊，提升抵抗力，锻炼心肺功能，减脂增肌，保持健康体重，同时减少的是近距离的用眼时间，保护视力。而且运动还能够帮助孩子提高智力和反应能力。通过一些医学研究显示，运动是有利于大脑发育，促进智力发展的，而且运动还能够塑造孩子们的性格。 My alarm clock in the morning. check it out.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每天都在。 Cry your eyes out, fill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下班上班开会，我们陪你下班约会，我想我们天生一对，要你烈我的香水，你的鲜会抓住你胃，这种女生要去哪追，快说你爱不爱我，不嫌多 My baby, baby 快说你想不想我 oh, oh, oh, oh 承认吧，做什么都少不了我 Ooh, baby, baby boy baby, baby boy boy 我会天天付出我的爱 oh, baby boy Ooh, baby, baby boy baby, baby boy boy 只能你自己循环心宝贝，钻出门想做一杯，每晚在家替你盖被，那样世界多么完美。快说你爱不爱我？浪漫情话不嫌多。快说你想不想我？承认吧，做什么都少不了我。 去坏坏。 Oh my baby boy, hug me, hug me, oh hug me my good boy, 我会天天付出我的爱。 Oh baby boy, hug me, hug me, oh hug me my sweet my soul boy, 只能为我乖乖。 Oh my baby boy, 我跳了那么多的事变成大事，为了离开家，可现在没有这个家，只剩下双手来去种下。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终点走到天涯。心爱的姑娘不懂路，祝福她目送她离开吧。 有没得啊，沮丧了三秒，但经历之后至少我变得更好。有人嘲笑，可什么大不了，走着长生命是场马拉松长跑。 这个世界不够完美，每天都有希望崩坏，我们一起用热血呐喊，不用沦为尘埃。年轻难免一个一个被时光过肩摔，幸好我们一次一次爬起不被打败。 命运留给我们一万次机会，没有那个白痴被轻易浪费。摔烂运动可是也值得回味，生命只一次美好，青春怎能枉费。 现在没有水和车，只剩下匆匆来去冬夏。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总能走到天涯。心爱的姑娘不透露，祝福她目送她离开吧。 有没得到沮丧了三秒，但经历之后至少我变得更好。有人嘲笑什么大不了，走着小生命是像马拉松长跑。 这个世界不够完美，每天都有希望崩坏，我们一起用热血呐喊，不愿沦为尘埃。年轻难免一个一个被生活过肩摔，幸好我们一次一次把起步